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对于秋天，我们有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层林尽染，一片金黄，秋光绚丽等词语呢来赞美它。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田园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秋天。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田园，今年12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欣赏一篇散文。秋，叶纷纷扬扬，潇潇洒洒地飘落着，飞舞着，旋转着，辗转出一丝凄凉。风呼啸着，威凌着，席卷着漫天落叶，透露出满心的无奈。树苍然站立，孤苦伶仃地眺望着，那双眼睛散发出无限的心伤，他们都有相同的迷茫。叶依旧飘落着，轻盈飘逸，像轻扬的柳梢落向无边的旷野。纷飞的叶就像纷飞的雨，披上了秋天送给他的外衣。黄，很鲜嫩的黄，投向那碧波似的大池，构成一幅惨凉凄美的画图。他唱起了沙哑的歌声，沙沙沙沙，很动听却很悲伤。在他的心里杂交着几分留念，几分忧伤，悄悄地飘入了我的心扉。风依旧威凌着，呼啸着，刺骨寒冷，秋天赐予他刀子般的身体。他奔跑着，寒色的风游荡了整个世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那无边的旷野。他激动地号叫着，发出呼呼的声响，那声音消失了先前的呼啸与威凌，平添出几分沧桑，几分无奈。也许秋天的他就是这个样子，连他自己也无法改变。我踏着秋风的足迹，寻找着那旷野的辉煌。树依旧沧桑地站立，不是苍翠，而是苍白。秋天在他脸上刻出了一道深深的皱纹，却怎么也不能改变他眺望的目光，射向那无边的旷野。孤独的树痴痴凝望着，眼神中透露出难解的心伤，而是经过秋天的折射，又增添出了几道莫名的悲凉。他吃力地摇晃着身体，无力着，却发不出任何声响。他在招手，他在呼唤，可是谁又能听到呢？我望着这棵悲壮的树，内心的秋天也悄然而至，似乎他们依旧迷茫。叶在落地之前跳出了最美丽的舞蹈，风在停止之前唱出了最动听的歌曲，树在闭眼之前演绎了最精彩的遥望，似乎他们不再迷茫。只有我不明白，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留念。谢谢大家。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我们知道慢跑这项运动啊非常的简单，只需要一双鞋就可以了，因此啊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 越来越多的人慢慢的加入到慢跑的队伍当中来。那么在上海啊，有一群特殊的慢跑队伍，他们把健身和环保的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上海有一群跑步爱好者把健康的体育活动和环保结合了在一起。 In Shanghai there is a group of runner、非常简单， runner 跑步的人， who are combine healthy activity with a healthy environment。那么后面一个结合这个词哈 ，who are combining c o m b i n e 哈 ，combine 融合结合这个词，后面加的是 healthy activity 健康的活动 with healthy environment。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词啊，它用的一个介词 combine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表示把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结合到一起哈。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 combine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另外啊，他们给自己呢起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名字啊，看看叫什么呢？ They call themselves trash runners. Trash 我们知道呢，表示垃圾，垃圾跑步者。那么是不是这些人特别的脏啊？他们的衣服不整？哎，当然不是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一讲为什么说他们把他们自己叫成 trash runner。那么在讲之前啊，我们把这个 trash 这个词啊再简单的说几句啊。我们表示垃圾哈，我们常用的这些词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用这个 trash T-R-A-S-H， 它表示说我们啊不用的一些东西啊叫垃圾。另外这个词啊也可以作为动词，表示把一个地方一个东西啊给弄坏了， trash someplace， 表示把一个地方弄得特别的脏，表示垃圾。另外一些词呢像这个 rubbish，但是 rubbish 这个词呢一般情况下呢很少呢作为动词来使用。除了 trash 和 rubbish， 还有一个词表示垃圾呢叫 junk， J-U-N-K， junk 啊，也表示垃圾。因此呢表示垃圾呢我们会常用几个词，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trash， 然后呢 rubbish 以及呢这个 junk 啊，同学们记下来哈，三个表示垃圾的这个名词。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trash runner 哈，这一群人哈，于今年二月份由来自瑞士的 Selena 和来自匈牙利的我们叫 Kate， 他们呢首先发起成立的。 The group was started in February by Selena from Switzerland， 她来自于瑞士， and Kate from Hungary， 来自于两个国家，一个是瑞士，一个呢是匈牙利哈。S-W-I-T-Z-E-R-L-A-N-D Switzerland 哈，瑞士。 And Kate 他呢来自于 Hungary， H-U-N-G-A-R-Y。 那么他们跑步的这一概念哈，他们的一个理念被称为 Plogging， P-L-O-G-G-I-N-G。 那么这个词 Plogging 是由呢这个 Jogging 这个英文单词和瑞典的一个单词混合而成，而瑞典那个词呢它表示呢 Picking up，给它拾起捡起来哈。 plugging 是指呢在跑步的时候呢捡起垃圾。那么这个理念叫做 plugging， the concept is called plugging， a mix of jogging and a Swedish term that means picking up。 前面呢 is a mix of jogging， 那么表示说是一个混合词哈，用这个混合呢是 mix of jogging 慢跑，以及呢一个瑞典词哈 Swedish term that means picking up，表示把一个东西给拾起来。 In short, plugging is picking up trash while on the run. Plugging 是指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顺便呢把垃圾给拾起来，拾起垃圾叫 pick up trash。 那么后面这个跑步啊没有用那个 running， 而用了一个介词的词组 while on the run， on the run 也表示说这个跑步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两位，一个 Selena 一个是 Kate。 Selena 在中国呢已经生活了四年，她是一名外方的技术代表。 Kate 在中国工作了一年，也是一家公司的代表，他们呢都能说非常流利的中文。 Selena who has lived in China for 4 years is a technical representative、technical 我们知道表示技术的，后面 representative 表示代表，合到一起呢 a technical 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 它的拼写呢是 R-E-P-R-E-S-E-N-T-A-T-I-V-E， 有的时候呢简称呢 rep R-E-P rep。 And Kate who has been in China for a year is representative for a company、同样呢也是一家公司的代表。 The two speak Chinese。 他们邀请啊任何哈、啊、对此感兴趣的人啊加入到他们的 plugin 的队伍当中。那么第一次活动呢有十个人参加了啊他们的活动。They invite anyone interested to join them in the plugin. 邀请任何人只要呢感兴趣就可以啊就可以参加他们的 plugin. 10 people showed up for the first run.用到了这个词组叫 show up, 表示出现哈、啊、表示说一个人到没到哈、啊、show up。那么这个词组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用了特别的频繁哈、啊、比如说 if you don't show up at 10, I will go by myself。如果说你十点钟不到的话呢那么我就走了。同时啊也表示一个人去开会参加一些大型的一个 meeting 哈、啊、用这个字 show up。那么第一次呢 ,10 people show up, 他们俩说啊原来我们准备好啊就我们两个人跑后来的十个人啊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惊喜。We were prepared to have just the two of us. Prepare 表示准备好哈 ,be prepared to do something, 哈准备好那么只有我们两个人跑但是后来另外 10 people showed up, 哈 ,make them very happy. 那么第一个哈这个 plugging 是在浦东新区举行的这是一段呢12公里的路程但后来证明啊这个距离有些长。The first plug was held in the Pudong new area. 啊那么第一次就用这个词 held in Pudong. It was 12 kilometer run, which proved to be too long. 那么后来呢他们认为啊他们也进行了反思那么认为呢这个12公里啊太长了。一开始啊他们没有意识到啊边跑和边捡拾垃圾是多么的辛苦。他们回忆到啊每一个人在完成啊这一段跑步之后啊都感觉到呢筋疲力尽了。We didn't realize how tiring, 啊用这词 tiring, 疲劳疲惫 ,it is to run and pick up trash. 哎两个词一个呢是 tiring, 啊我们知道 tiring 表示说疲劳的一件事情而这个 tired, 加 ed 呢表示这个人的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说人是 people are tired。人们感觉到呢非常的疲劳那么一件事情哈、啊、比如说 a work, a task is tiring, 令人能够产生疲劳感觉的一件事情或一件工作哈、啊、用这个 ing 的形式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区分开 tired 和 tiring 的区别。And recalling how everyone was exhausted, 那么每一个人非常的疲劳哈、啊、跑完了这12公里哈、啊、那么的确呢这个赛段啊会有些长哈、啊、不仅在跑同时呢还要弯腰拾起这个路边的垃圾。啊这里面用了这个疲劳呢不是用这个 tired, 用的 exhausted,E-X-H-A-U-S-T-E-D, exhausted。那么它表示疲劳的话呢表示一个人非常非常的累哈、啊、用这个词 exhausted。那么从第一次呢跑步捡拾垃圾呢开始他们的方案啊有所调整。比如说晨跑不太可行因此呢给放弃掉了。此外活动的发起人还希望呢将活动的范围扩大到跑步群体之外包括所有想参与的人都可以来。Since the first run, plans have been changed. Morning runs, for example, didn't work out and were scrapped.那么最开始啊他们设定了早晨起来去跑啊但是后来呢发现不太可行因为大家呢早上起来需要上班非常的忙碌。Morning run didn't work out, 这个事情呢行不通啊这个 work out, 啊同学们记下来 work out。我们可以说呢你的方案你的想法啊 doesn't work out, 表示说不可行就等同于说 impossible。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指两人的关系 doesn't work out, 就无法进行下去用这个是 work out。当然了这个 work out 还有其他的一些意思比如说 work out 什么什么 a problem, 表示说把一个问题的答案给它解决出来啊用这个 work out。由于呢它行不通因此啊它被 scrap,S-C-R-A-P 啊，这个 S-C-R-A-P 表示呢废弃掉因为一件事情呢觉得没有必要哈、啊，不可行因此呢我们就给它 stop it 用这个词 stop 啊，简单的来替换这 scrap 表示说一个计划哈、啊，一个政策哈、啊，一个方案被取消掉了我们会用这个词 scrap Then the founder want to expand the activity beyond just runnersto the public at large. 因此啊他们想呢把他们的一个人群的范围啊 expand the activity beyond 超出了哈、啊，超过了那么跑步者这么一个范围，而达到了一个 the public at large。 at large 是一个词组哈、啊，它跟大没有关系，表示说泛指的所有的人哈、啊。那么常规的捡拾垃圾跑呢，在每周的晚上七点举行，他们有呢四到五个地方，比如说交通大学、长寿路和上海图书馆。The regular trash run now takes place every Wednesday at 7 p.m. Routes are 4 and 5 downtown locales, 大概五到四个哈这个地区 ,such as around 交通 University and 长寿 Road and around Shanghai Library. 这里面讲到的路线呢用的是 route, R-O-U-T-E, 表示说车跑步哈飞机哈所行走的一个路线，会用这个字 route。 他们每次跑的距离啊大概是6公里，因为原来第一次跑呢设定的这个距离呢是12公里，后来认为呢太长了，所以呢把这个距离呢缩短到呢6公里。那么通常啊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完成，其目的非常简单，是让任何人都可以呢跑完这6公里。他们在跑的过程中需要蹲下来去捡拾垃圾，边跑边蹲下来捡拾垃圾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 Each run is about 6 kilometers and can usually be completed in an hour、啊、一个小时内呢完成。 The run is designed for anyone to take part, 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啊、take part 也可以用呢participate 也可以哈 participate, take part 都表示参与参加。 With squatting to pick up trash, 哎，这里面用一个动词非常好玩，叫 squat, S-Q-U-A-T, 表示呢蹲下来哈，蹲下 squat, to pick up trash along the way, welcome as a very effective workout,非常有效的一个健身的方式。这里面这个健身呢用的是 workout,合到一起了哈，表示说健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In Shanghai, there's a group of runners who are combining healthy activity with a healthy environment. They call themselves trash runners. The group was started in February by Selena from Switzerland and Kate from Hungary. The concept is called plogging, a mix of jogging and a Swedish term that means picking upIn short, plogging is picking up trash while on the run. Selena, who has lived in China for 4 years, is a technical representative. And Kate, who has been in China for a year, is a representative for a company. The two speak Chinese. They invited anyone interested to join them in plogging. 10 people showed up for the first run. We were prepared to have just the two of us, the two said.The first plog was held in Pudong New Area. It was a 12-kilometer run, which proved to be too long. We didn't realize how tiring it is to run and picking up trash, said Kate, recalling how everyone was exhausted. Since the first run, plans have been changed. Morning runs, for example, didn't work out and were scrapped. Then, too, the founder wanted to expand the activity beyond just runner to the public at large.The regular trash run now takes place every Wednesday at 7 p.m. Routes are 4 or 5 downtown locales, such as around Jiao Tong University, around Changshou Road, and around Shanghai Library. Each run is about 6 kilometers and can usually be completed in an hour. The run is designed for anyone to take part, with squatting to pick up trash along the way, welcome as a very effective workout.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我是一只小兔子，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bunny.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小兔子的故事。Before that,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么在这之前呢，这次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啦。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Spring, summer, autumn, or winter? 那请问大家，一年四季，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呢？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呢？ I like summer best because I can eat my favorite food, the ice cream.